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67点，跌738点，总成交金额1,59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5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99点，跌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7蚊，跌19.4；美团188.2，跌13蚊；阿里巴巴103.8，跌9蚊。恒生中国企业74.9跌2.7，京东集团239.2跌11.6，盈富基金21.34跌7.8，比亚迪股份308.2跌7.47，快手86.5冇起跌，新东方在线8.72升2.4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597，瑞士法郎7.923，澳元5.487，加元6.114，新西兰元4.957，欧元8.2244。每百日元对港元5.8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76。日经平均指数报26,987点，跌836点。港金报17,37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3.59美元，卖出1,85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咧就有宗交通意外，龙尾而家排到圣贤中学。重复一次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有交通意外，而家排到圣贤中学。另外，将军澳工业村骏逸街有交通意外，介乎骏宏街至到骏昌街嘅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大家经过就请留意啦。另外，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消化紧去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去旺角就去到德宝花园。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上址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城隧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曾经有坏车，不过已经拖走了，现在龙尾都长少少去到隧道的入口。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而家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而家去到康庄道桥底；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都比较车多，而家去到圣佐治大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牛头角彩霞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安基苑方向介乎佐敦谷北道至到振华道嘅唯一行车线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伟业街、丽业街去旺角方向。驾驶人士都要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7:08，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早上5:3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之后同埋日出之前嘅行车就需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嘅地点包括。跑马地乐活道18号乐图苑 D 座，葵涌大龙街11号葵华大厦，荔枝角盈辉台3座，西营盘第三街163号广丰台2座，小榄帝图湾浪琴轩2座，旺角砵兰街331至335号富华大楼，大角咀帝柏海湾2座。红磡海逸豪园3座，马鞍山 锦安苑、银安阁、鸭脷洲、渔安苑、彩安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与君初相识，乞此故人归，国剧八三零呈现如交记， 长意怀抱住对纪云和的爱恨交织，从以前单纯清冷的鲛人变成心思难测、性格冰冷的北渊之王，率领众人对抗先师和顺德先机，结果又会是怎样 呢？国剧八三零如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遥か空の星がひどく輝いて見えたから。 米津玄师创作全新的作品，是为了向初代的咸蛋超人致敬，所以今次的歌曲叫做 M87， 意思就是说找到他的故乡 M87 星云。歌曲的节奏是源自米津玄师对咸蛋超人的感觉。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米津玄师 M87。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城市随法国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渡过夜寒？ 过云雨上方爱出远望， 到晴朗时同映好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让我心路待人间。 开始星期一的骚动音乐，先听过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的主题曲前，作词监制有陈少琪，作曲编曲监唱有张家成，主唱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钟镇涛、陈慧娴、草蜢、李克勤、容祖儿、杨千嬅、雷友辉、吕方、张杰、张靓颖、伍柯月、梁汉文、林峰、卫兰、李幸霓、江海嘉、谷子乔、吴若希、胡鸿钧、林晓峰、萧海恩、严明熙和曾比特嘅。 六月十三号啊，星期一骚动音乐，咁同你预告下，今日我哋六点钟嘅音乐桑拿咧，所介绍嘅音乐类型就会延续上星期 Chicago House 啦，就会去到一个叫 Acid House 嘅类型啦， 下半场啦，系咪啊？ 系，我本身系谂住 Chicago House 嘅下半场嘅，咁但系因为你知呢啲嘢通常都腾楞呱呱楞腾啦，咁所以就会快啲跳去 Acid House， 即系承上启下咁。 OK， 咁 Acid House 你话要译做中文有啲难，有啲人会译佢做酸性豪室咁样。咁就好得意喎，即系酸性就 系 呢个异液啦，豪室就系阴液啦，咁样。所以我成日觉得好奇怪嘅，即系你听咗落去唔知听咗啲咩，咁所以即系希望大家唔好介意，我哋会叫翻佢做 Acid House， 未揾到一个译得靓仔嘅我哋广东话嘅叫法啦。 系，咁啊，大家可以一阵六点钟，即系对电子音乐有兴趣嘅朋友仔都可以留意啦，即系或者当学多个音乐嘅类型咁样。 呢个 term 好得意嘅。 咁啊，跟住咧紧接落去六点半咧就会继续有 Benson Monday Blues 咧，我哋会即系都会延续翻相应嘅主。 題嘅。咁因為波盛講嘅 acid house 係呢一個80年代嘅電子音樂啦。咁但係太過 house 嘅嘢，我加翻俾你禮拜五再慢慢玩啦。我自己今個星期 Benson Monday Blues 就會帶嚟一啲80年代香港嘅電子音樂嘅發展啊。咁、我都會帶好多一啲香港嘅電子組合喺80年代嗰陣時出現過嘅。咁六點半會聽到噶啦。 有冇傳説啊？ 喂，唔好咁快爆我嗰啲 playlist 啊！ 我唔知係咩 playlist 啊，但我會諗起咯。 係啊，到時大家估下嚇有冇啦。 喂，啱啱呢個weekend 咧，我就做咗一件好耐冇試過咁衝動嘅事啦。咁話説，因為我想upgrade 我屋企用咗都一段時間嘅 DJ controller 啦，即係你當你玩開樂器咁，你想 upgrade 下佢啦。咁因為試過去出去其他地方玩人哋嘅機嘅時候咧， 係 唔習慣啊。 OK， 即係嗰個邏輯係一樣嘅，即係嗰啲功能都係咁樣。咁但係你如果去玩人哋嘅機，即係等於你揸人嚟架車，你都知係個 brake 都係嗰度噶啦，咁嗰啲成啦。咁但係你唔慣，你係需要時間去摸索噶嘛。咁但係變相你有時出去玩人哋嗰啲機，你一嚟就可能試過係有觀眾嘅咁樣。咁如果你見觀眾咁樣先實習，又好似太遲啦。咁rehearsal 時間亦都未必好足， 做唔切朋友。 咁我就覺得我又想 upgrade 下，等自己可以熟習一啲嗰、那個用法或者一啲叫肌肉嘅嘢，因為你總之會有啲習慣性嘅嘢。 係啊，其實所有樂器或者咩都係㗎，其實都係一種 muscle memory 肌肉記憶咁樣啫嘛。即係彈琴點解係咁練係咁練，就係練到你嗰啲肌肉記得嗰啲位係點樣走咯。 而所以點解一啲樂手音樂人一轉咗支嘢或者轉咗部嘢玩，佢就會 feel 到個唔同，因為佢嘅 muscle memory 話俾佢聽，依度係唔同咗啦。佢 feel 有啲嘢唔。系同我玩开嗰部有啲分别，咁佢咪会讲得出嗰种感觉咯。咁、所以我就过去几个星期咧，不断上网都物色紧，想买一部二手嘅。 O、okay, K， 全新就 有消费， 搞唔掂啦，即系都系太贵，五位数字。咁呢个系完全超出我嘅预算啦。 系 咁上网，因为我而家屋企嗰部之前都系上外国网嗰度二手买翻嚟， 咁咪运咯， 运费都唔算好贵噶， 但系惊唔惊撞烂啫嘛？ 都还好嘅，还好啦。即系我上次其实反而冇谂咁多，我都系觉得唔算太贵，冇嘢嘅。咁跟住上次经验又几好，寄到翻嚟都靓靓仔仔，咁玩咗两三年咁样，咁我就觉得信得过嘅。咁所以就喺上面就 keep 住留意住啦。 OK， 咁但系因为外国个网咧，佢系即系你可以，即系啲人可以 bid 噶， 系 可能佢开六日咁竞投咁。我睇咗即系都两个星期左右啦，即系 keep 住得闲就开嚟睇，即系仲勤力过睇个市啦，个市就算啦，放弃啦。 因为真系可以争好远嘅呢啲 机 器上， 同埋你突然之间就会有人放部新嘅上去啦嘛。咁有个策略都系，其实大家都系谂住唔会一嚟就競投噶啦，一定係去到佢臨 last 你先至，即係可能最後幾個鐘頭你先至即係落標嘅啫。 係。 但個問題就係，因為啲嗰啲機嘅起價咧，可能二手啊或者三手我唔知啦，都幾平嘅。即係假設嗰部機全新嘅要12,000啦。 OK， 咁有啲平啲嘅起標係講咗4,000+。 哇，咁真係爭好遠。 如果 average 嘅話，即係叫可接受就6,000左右啦。其實都平。 即係同你買車嗰個概念係有啲似 嘅。係啊，一落地就 一落地就損耗好大。 咁你計埋運費，譬如我 check 過有啲加拿大運翻嚟就1,000運費，咁我6,000加1,000都係7,000啫，都平過啦。咁有啲喺英國可能200運費就 OK 添。 抵啊抵啊！ 咁啊視乎唔同地方，咁所以就 keep 住喺度睇啦。但后屘就发现，似乎我拣个型号，经过个 research 之后咧，应该真系冇拣错，好抢手啊！呢个型号，跟住佢都几年前嘅款嚟噶啦。咁但系佢哋啲款可以玩几年噶嘛？咁所以见到啲价咧，可能一开波4,000+5,000啊，全部咧 bid 到上10,000。咁我就谂啦，你二手都10,000，咁我唔买部新， 新好过啦。 系啦，咁但系喺香港都有揾，但系香港有嗰啲论坛啊，或者有啲即系嗰个旋转嗰度咧，唔多人放嘅。 系。 咁但我都keep 住每日都睇， 咁望天有冇不负有心人咧？最后 佢系冇负有心人，因为之前有一个人放，咁我 send 过 message 俾佢，佢一路都冇复，咁我每日就好啰啰挛啦，瞓醒第一件事复我未啊，复我未啊，我想快啲买到， okay， 即系我一个如果我立定决心啊， 系 以后唔系立定决心以后分离，我觉得。 下定決心回復單身啊！ 我立定決心想買嗰樣嘢，我就好想快啲擁有，你唔想等嗰種感覺。 係、okay. 咁因為皇天不負有心人咧，喺星期六嘅夜晚就俾我見到有一個外國人咧，就放咗一部上去 啊！ 咁我就即刻 message 佢啦。咁、全晚其實凌晨兩點我都 check 嘅 message， 咁明知人哋唔會復噶啦，但我都好想 check， 直至到星期日朝早瞓醒 ，OK， 十二點零。跟住佢覆我，我问佢，我因为我覆佢系可唔可以平嘅，佢话 OK 咁。 哇，正！ 咁就咁，我就即刻问佢， 系 几时可以交收？今日得唔得？我想即刻用， 好心急。 跟住佢话今日啊，夜晚可能七点钟啦。咁我话七点钟都 OK 嘅，地址喺边度？屯门近黄金海岸嗰边。 哇！ 我要住觀塘啦。 你仲要搬翻去喎？唔係，但係冇計噶啦，因為一定你買嘢係咁噶啦，即係自己唯有辛苦少少啦。 我搬翻去，我可以叫 van 仔嘅，咁都 OK 嘅。咁但係去程我即係坐巴士要個零鐘，叫的士兩嚿水多啲。嗰兩嚿水等於我喺英國寄翻嚟喎。但我坐一程的士啫咁。咁跟住，但係唔理啦，因為佢突然之間話唔知幾多點前咧，後屘話六點九之前就要啦，因為我突然間有嘢要做咁。因為佢話如果唔係就聽日啦，咁 所以就即刻飛過去啦。 我又唔想等啦，呢個禮拜又忙啦，咁所以我就嗱嗱聲又即刻就叫車咁樣飛入去啦。然後就好得意喎，即係你交收咁樣，咁因為即係佢住喺啲叫做豪宅區域啦，都要。外國人咁佢又好 nice 㗎喎，你上嚟屋企攞啦咁。 哇， 跟住我 咁你可以順便參觀埋佢呢啲，通常呢都會屋企有好多嘢參觀㗎嘛。 咁佢就未去到嗰啲即係獨立 house 嗰啲咁，即係佢係 apartment 嘅，咁但係佢就頂樓樓底幾高咁。咁就但係好有趣嘅就佢真係唔介意，佢咪邀請你就去個屋企。咁跟住但喺 Facebook 嗰度大家即係叫做聯絡貨買賣，咁你又冇乜。点样倾啲即系闲偈，你唔知个人噶嘛？咁，但系佢好相，即系个信任啦。 Okay. 今日去到佢屋企，咁佢又好 nice 一个男士嚟嘅，咁有家庭，咁得佢一个喺屋企。咁即系佢一嚟到好 friendly， 咁亦都会讲话哦，呢部机咧，其实我摆咗喺度一段时间噶啦，咁但系都冇玩到，因为搬咗嚟呢边咧，啲邻居投诉，即系其实好 sad 嘅，即系你佢即系佢纯粹兴趣玩噶咋，佢唔系要出去表演，但系。就以前佢話自己住嗰度有一個唔知佢真係住 house 可能之前我唔係好記得啦。咁所以咧佢可以即係 set up 曬有曬喇叭咁樣就係可以自己玩嘅。咁但係搬咗嚟呢度之後就鄰居會投訴咯， 因為太嘈啦。 佢話佢都唔係一個 noisy person 啦，係啦。咁但係你有時玩你樂器都係啦，你喺屋企彈啲碟，你一定會有聲咯。我只能講話， 尤其越空曠嘅地方，你啲聲越散得出去。 咁何況你打碟一定有 bass 噶嘛，你玩啲嘢，咁所以你一定會震到。咁所以佢就話冇辦法啦，屋企又冇位啊，剩唯有放咗佢啦。咁我覺得好可惜咯。我問佢有冇諗過買翻部細啲玩下都好咁，佢話唉，遲啲再諗下啦。 因為冇辦法啦，真係俾人鬧啦。 所以你屋企。其实你要玩，你唔好话打碟啦，你弹琴嗰啲，其实你做邻居，你又觉得佢练琴，你又觉得即系有啲骚扰。咁佢想练，但系佢屋企有部琴，佢又惊骚扰到人。咁其实系好难嘅呢样嘢，好唔 friendly 咯。本身呢件事， 你令我谂起一个经历咧，就系我若干年前都去过一位前辈嘅屋企啦。咁呢位前辈系专做黑胶嘅，即系以往旧底八十年代嗰啲黑胶碟咧，你要攞去德国啊，去日本印咧，都基本上系揾呢位前辈去做噶啦。咁样，咁然后有一次我因为工作关系去参观佢屋企啦，即系嗰个感觉又系好似去个博物馆咁，又系住到好远，好山卡拉咁样嘅。跟住然后又系嗰啲独立屋几层咁样，跟住一入到去门口，好正个厅，摆晒嗰啲哇墙上边黐晒嗰啲黑胶碟啦，好经典嗰啲啦，外国又有，即系本地嘅又有，咁然后可能个柜又有好多唔同嘅收藏咁样啦，即系有啲绝咗版咁样，跟住入到去已经好似哇感觉去个博物馆参观嘅，跟住然后去到佢屋企嘅第二层咁样，又摆晒嗰啲胆机啊，跟住摆晒啲 HiFi 啊，佢逐步同你讲得出个型号系。点啦，跟住系点样嗰阵时点样千辛万苦将佢运嚟香港啦？几时有用过啦？嗰啲历史讲得出嚟啊！ 好开心啊！ 但系咧，我想讲喺呢啲屋企咧，嗰、那个压力好大噶，嗰、那个压力系嚟自于你好怕唔小心。嗨到佢嘅啲器材啊， 嗨、哦、到你啊， 嗨到隻碟啊，困一困啊，可能都赔唔起，真係你成份粮俾完都冇辦法，喂我真係冇啦，撳晒銀行啲存款俾你都冇啊，可能十分一你都赔唔到啊，咁样，咁所以係好大压力嘅。咁但係學你话斋呢，其实佢都有一个相同嘅烦恼，因为你都知即佢哋玩胆机嗰啲呢好鍾意喺屋企开到好行㗎嘛，即係会开大声去 聽咁，跟住 係 啦。其實佢嗰日都有開俾我哋聽嘅，雖然我嗰陣時唔叻啦，唔係好識得聽一啲 HiFi 上有啲層次嘅分別，啲膽機有啲咩唔同啦。咁跟住然後佢開完都係有呻下呢啲苦嘅，即係佢話：唉，你哋今日嚟咧，我先破例開嚟聽下咋。平時我自己一個人喺屋企都未必會開嘅，因為咧 驚嘈到人。 係啦，我自己一個好中意開到好大聲聽咧，咁啊驚隔離屋會投訴。咁但係其實佢屋企都已經整咗好多隔音棉㗎啦，即係你都知道佢哋呢啲。是好齊全的嘛，即係同埋佢哋嗰啲裝修係會花咗好多心機喺隔音度，即係你知隔音搞起上嚟真係唔 可以貴嘅。所以我個 friend 即係而家好多即係叫做 home studio 啊，即係 bedroom producer 咧，自己整嗰時去個 friend 屋企都係㗎。咁佢話好彩咯，佢夜晚都可以瞓嘅。個原因係因為佢嗰、那個嗰間房嘅窗係對住出面大馬路，本身已經嘈㗎啦出邊。 Okay, 所以佢即係呢個地理條件因素之下，令到佢可以咁做 咯。咁好啲咯。即系你我呢啲穷人屋企就冇办法啦，即系我屋企有时都会搞下呢啲嘢嘅时候咧，我就最直接做一样嘢嘅啫，就系买个靓啲嘅 headphone， 然后插住佢，咁就唔好嘈到隔篱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3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305宗直接经核酸检测阳性，以及432宗经快测情报再经核酸检测确定的阳性个案。新个案中有104宗由外地输入。學校情報陽性個案有275宗，來自193間學校，涉及216個學生和59個教職員，有4間學校爆發感染群組，另外酒吧群組繼續有新感染個案。今日並沒有新增死亡個案，在醫管局留醫的新冠患者有15人情況危殆，當中3個人在深切治療部留醫，另外有7個患者情況嚴重。第二階段消費券將會在8月7日起分階段發放，新增 BOCPay 和 PayMe 兩個平台發放。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沒有計劃轉用儲值支付工具的市民無需重新登記，新符合資格的市民和想轉用其他平台的市民可以在下星期四起至7月23日在網上登記。當局亦都會設立8間臨時服務中心，協助長者等無法上網的人士登記。新登記領取10,000元消費券人士，若果選擇以八達通領取，會分4期發放。至於之前已經領取，在第二階段領取5,000元的市民，若果以八達通領取，將會分3期發放。其餘5個支付工具就分2期發放。市場憂慮美國高通脹令聯儲局加息力度加大，港股急挫超過700點收市，成交額近1600億，恆指低開超過600點，午後一度跌超過800點，失守21000點，最終收市報21067點，跌738點，跌幅 3.4%。 藍籌股接近全線下挫，以阿里巴巴的表現最差，科技指數跌近半成，金融股亦都向下。國際特赦組織一項最新研究指出，俄羅斯在烏克蘭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實施的無差別攻擊和使用被廣泛禁止的集束彈，導致數以百計平民死亡。組織說發現證據，俄軍反覆使用集束彈和擊中目標之後，會再散布小型地雷定時爆炸的火箭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采访人员曾经前往哈尔科夫的民居，观察5个被炮火击中的地点，与军火专家比对之后，他们都说与集束弹造成的破坏吻合。在俄罗斯主管国防事务的副总理鲍里索夫提到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战况时，就说俄军的高精准度武器在保护顿巴斯方面表现出色，俄方每日都接到这些武器摧毁敌方复杂军事设施的报告。 又說為了迎接這類武器的新時代，必須加強火力。在與敵軍正面接觸之前，癱瘓敵方的基礎設施和主要力量。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消化紧去到佐敦谷公园。另外，较早前将军澳工业村骏日街嘅交通意外咧都仲未清理好，介乎骏门街至到骏昌街来回方向嘅全线暂时封闭，大家经过就请留意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呢龙尾都系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去到收费广场而家比较车多。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科。去沙田的方向龙尾去到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排到小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律伦街车多，龙尾界限街。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而家排到去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西贡北潭路较早前有山泥倾泻，北潭路来回方向近住北潭坳嘅部分行车线会喺傍晚嘅6点至8点开放俾小型车辆使用，其余时间仍然全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伟业街、丽业街去旺角方向、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风骚快活人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同你风骚唱不完。 马叔正有搞到啊，一身伤痕。马叔正有搞到啊，腾腾震。 梁继章话我唔细， 应搞生意咪乱使。 望着你再一番，衰啲金片不应作反，还望你两金。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long. 多成，你知唔知你衰咩啊？你衰太有自信啦。 系啊，斌神，咁样系唔好嘅，但系对自己太冇自信都唔好噶。如果唔系，会好憎自己嘅。 I'm trying to love you, but every time I look in your eyes, you try to start a fight. Girl, you never listen to the other half of the story. You make your own, like it's the only way of seeing this. Oh, you're wasting all of your time just magnifying things they don't see. Yeah. 做曲編曲監製都揾嚟 Daniel To 合作嘅。聽我 Moon 聽嘅派對出品叫 I Hate You。有時唔識得愛自己，會更加變得唔識得愛人。 單身卻太動心，我需清楚知道你肯承諾講一世缺乏信心。有好想可跟你接近，从认识跟眼震撼至今，藉口都不敢去探你的吻，浪费或糟蹋爱情能力亦满分。痛你痛一世，难道我惊羞愧？专注工作不谈情感，一手抛得，时机正在荒废。越渴望一切，越借字不提，越错乱跟你实际，越被你方位，越对自己很批，连单身指数都要凭实力计，等你的短信持续放不低，极渴望一切，偏偏压身体，我想行动又怕关心太出轨。太用心，我想开始竟要你等，闲话中给我暗示有心，时刻的关注早现着约人。拖一世，难道我惊枉费？所有感觉竟然情愿收于心底，时机继续荒废。越渴望一切，越只字不提，越错乱跟。实际回避你方位，越对自己很大。 才偏偏一身体，爱心行动又怕关心太出位，爱直遇上挫折，缓缓兜圈，默默转季，期望得到安慰，动人情节空想到底，恋爱开关制如情难自制，按错掣什么 今年新人 Aaron 红座星的派台作品，是期望做你身边那一位凭实力单身。 证实全城骤降温，孤独街被晨雨染上气氛，将一切变真诚，不顾忌，响起了末日警报，不需理。巴鲁塔的废墟化做城堡。苏醒 Baby that's the right time， 但世界有个限期，穿梭中笑的轨迹，浪漫就要即兴， Don't you know that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orld and gotta hesitate， Just play 记录水路与风声。 Yeah fall in love with you so perfect， 我只要收你捉紧我手臂，I know that I feel the truth， 就跟每分每秒都想着爱。 I want you to end till the end through， 害怕你受伤，我凝望着障碍，遇上我再细落变得艰难，时间都变慢。 Okay alright， even though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yeah， 余生早注定，从不想致命，只想与你度过，什么都不要，剩低的心跳，不想与你分开。 You're my everything， 用心爱你，不管世事变改，直到下世纪。 It's never been too late， Maybe that's the right time， We ain't got no time， It's right， Yeah you know that it's just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edding gotta hesitate，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edding gotta hesitate， It's the en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Ain't gotta hesitate， 记录相爱与浮生。 即问沙非常 Lucy 都市见，世界末日那一刻你会觉得哪个在你旁边？ 停留在这分秒间，遗忘实际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给退返。错分的手该早已放开，如今日再悔改，遗憾亦不可变改。你的好友充斥我脑海，偏偏当失去，才念旧不懂节哀。如啊，潜入跨空间里面，还愿甜蜜。 残破缺点。我愿能以后捉紧你的手，到末人世外一起拥抱永久。从前讲好的给不到的过错失的，只盼亲手可救。那对不起不敢讲，最终可开口。同游在这分秒间，从无最新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给伤感。共你约定新世界抱紧，如这生命气氛，如幻像片片碎震。你到每一秒是永生，编辑多一吻，让美梦数位里重温重组，全部珍惜的片段，人如何近或远，仍留存这爱恋。世界都不必看到，以后我再虚无，只需感觉你多好。我愿能以后捉紧你的手，告别全宇宙，一起望实际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给推翻。 听过张敬轩的派台作品，叫《蔡勒斯的爱》。有些爱我们只能够模拟，它不会被推翻，因为这个世界是没有一些所谓永恒的关系的。 他推开那一扇窗，想推翻世间信仰。你盼望曾经深信的爱可回复正常，他俯首转身背光，影子像接共成长。如默片地剪影多美，渴望你拥进怀里欣赏。最后当曙光已消退，他看着你离开这无涯蜗居，仍离不退，身与心中愿意跟随，决定放手是离别的规矩。离开这玲珑蜗居，行多远仍然心碎，攀过远山脸庞是水，风里飘过遗憾眼 唱，雨落扇风伴和痛痒，所念挂在玻璃窗，连夜雨映衬间，原来是意象，最后当雨声变祝福句，他看着你独个离开这无人蜗居，群山里回眸，想起窗边你最爱的花，盛放依然，已用眼泪来代替飘醉。他始终想你好，亦祈求。 听过刘盈婷的离别的规矩，虽然走的那一个通常都会被人说是逃避，但对自己喜欢的人或者事离开是一种勇气，留下都是一种勇气。 新闻之前听过由小尘埃的 Finish It Don't Quit， 指他们涉嫌串谋诈骗一间保险公司，正安排癌症病人冒充保单持有人到多间医疗机构检查，拿到患癌证明之后申请危疾和医疗保险赔偿。案件涉及十份保单，索偿额一共大约3750万。各被告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应讯。三个被告分别是友邦保险一个前保险代理、一个44岁报称司机的男子，和一个40岁报称装修工人的男子。案件在2017年至2020年期间发生。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在本港方面，下午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大约32度，同时与一度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内陆。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段有坏车阻路，一带的交通现在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近康湖居。就是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有坏车，龙尾去到近康湖居。咁而将军澳工业村进入街嘅意外事故咧，仲系处理紧。介乎骏宏街至到骏昌街嘅一段进入街来回方向全线仍然系封闭，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喺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而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空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就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社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现在交通都稍为繁忙，龙尾去到圣约瑟英文中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车龙就排到近龙日居。提翻大家咧，喺西贡北潭路，因为较早前山泥倾泻影响，北潭路近住北潭坳咧仍然有封路安排噶。咁大部分嘅时段，包括而家咧傍晚嘅6点至8点会开放俾小型车辆使用。咁其他嘅时段咧，仍然都系全线封闭。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九巴路线94号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咁专线小巴7号咧就会喺指定时段提供临时服务，来往西贡至到海峡，途经黄石码头，每30分钟。一班咁服务时间咧，由下午嘅5点半去到7点半，以及系由下午嘅6点15分至到7点45分咧，每30分钟都系会继续提供服务。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伟业街、丽业街去旺角、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角咀柏景湾六座、大角咀港湾豪庭五座、湾仔告士打道144-149号城市大厦、荃湾大河道100号海之恋商场二楼2021-2024号铺彩绘轩、鸭脷洲利东村利东商场二期101A号铺萨利亚意式餐厅、大角咀大全街47-49号大满楼地下创意餐厅、大角咀安华街116-118号大英楼地下7C号铺新耀记食店、旺角西洋菜南街59及61号铺地下及阁楼银龙茶餐厅、马鞍山恒安村恒安市场26至27号铺4喜牛腩粉面，同旺角西洋菜南街2W号一楼云桂香米线专门店。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记 纪云和知道向往的自由做不到，决定离开，没想到长意松若善离，只好边食边识自杀的方法，亦想离开前将心中的说话向长意讲。纪云和的表白最终成不成功呢？ 国剧830预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Ay, ay. I need a restroom,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Lord,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 㗎？睇下呢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奔神，你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道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嚟到啊，星期一啊6点钟嘅音乐桑拿啦。今个星期我哋讲嘅 genre 咧，就会嚟到呢个 acid house， 即系 house music 里边嘅其中一个分支啦，叫做 好现代啊。而家听到呢一个嘅 music bed 就系一啲 acid house 嘅音乐，系咪？ 我必须要讲咧 ，acid house 一路以嚟咧，我都好早已经知道，亦都因为佢嘅声音好容易认嘅。咁、但系。我冇諗過，原來其實佢嘅影響力咁深嘅，即係為咗 咁耐年代。 係啦，即係而家聽緊呢一首咧，都係一首好 classic 嘅 Acid House 嘅作品，叫 Acid Attack 啦。 OK， 咁係啦，咁開始講故仔啦。因為上個禮拜我哋就講到呢個 House Chicago House， 即係顧名思義喺芝加哥嗰度開始啦，亦都有佢自成一個風格啦，即係因為 Disco 即係叫做開始叫減退之後。咁、講到即係做歌有一班朋友啦，咁但係其中一個 DJ 呢就叫 Frankie Knuckles， 有介紹過話，即係因為佢好早期喺一間叫做 Warehouse 嘅 club 里面打碟玩一种风格，而啲人觉得系嗰度先有，咁所以叫佢玩嗰啲歌啊，或者佢做嘅方法咧就叫 house music， 就系嚟自 the warehouse。 OK， 咁一路以嚟，如果你上网揾咧关于 house music 咧，基本上大家一定会提。嗰、那個 house music 之父就係頭先講嘅 Frankie Knuckles，、 okay. 但其實有另外一位咧，都有人講，但係比較少啲嘅 DJ 都係喺芝加哥嘅。嗰、 那 個人咧叫做 Ron Hardy。 Ron Hardy， 咁、Ron Hardy 係咪都係同呢一個頭先所講嘅係同一個年代嘅咧？ 佢哋係譬如攞翻 The Warehouse 呢間咁重要、咁有歷史嘅 club 嚟講啦。咁嗰陣時其實佢一路喺Frankie Knuckles 喺呢間 club 嗰度，由1977年左右啦，即係70年代尾打到1982年咧 ，Frankie Knuckles 就離開咗 warehouse 噶啦。咁嗰個老闆就要揾一個新嘅 DJ 啦。咁嗰陣時咧，正正就係揾咗即係Rod Hardy 咧，去接手嘅。咁跟住後屘當然都唔係再叫 the warehouse 啦 ，OK， 即係轉咗去第二啲 club 啦。咁但係即係總之，其實去承接住 Frankie Knuckles 嘅人咧，就是、Rod Hardy 呢個人啦。咁但係呢一個人有咩咁特別呢？我都系睇啲人去讲翻啦，因为其实佢哋打啲未必有咁容易揾到片可以即系睇得到啦。 系系系， 佢话如果即系 Frankie Knuckles 佢嘅玩法咧就系好 smooth 嘅。 系好 smooth 嘅意思系点样咧？即系可能歌与歌之间嗰啲转接系做得好顺畅嘅。 即系你听落去系好行云流水，好舒服啊！一只歌转一只歌，好顺畅嘅嗰种嘅。咁但系 Ron Hardy 咧，佢就系完全系行另一个路线，就系、是、佢玩嘅打嘅 DJ set 咧。是好有衝擊性嘅，即係佢會覺得啲 house 呢啲音樂咧好慢啊，佢會將佢推快啲，然後你會聽到嗰啲 beat 係好勁嘅，即係 boom boom boom 嘅，同埋嗰啲人形容喺間 club 嘅門口已經聽到嗰啲 bass 即係重低音嘅聲入到去，你就去到一個充滿住能量嘅世界啦咁樣。而啲人入到去聽嗰啲歌係好有張力嘅，即係同頭先講，即係你當一光一油咧， 係 Frankie Knuckles 係油嗰一派嘅，跟、 okay. 住 Ron Hardy 咧就係即係光烈嗰派， 即係呢個南拳同埋呢個北腿嘅一個差別啦，係嘛？ 係啊，咁後屘 Ron Hardy 就即係輾轉之下咧，去咗一間咧就叫做Music Box 嘅一間 club 啦。咁 Music Box 呢间 club 咧，如果你有时候有机会上网睇一啲人讲咧，你可能唔知佢有咩咁特别，但其实 Music Box 呢间系都仲系喺芝加哥啊，讲紧呢一间 club 咧，就系、是、因为有好多后期咧做 house music 嘅人啊等等咧，都系因为去过 Music Box 听过 Ron Hardy 打碟。而啟發到佢哋可能去做歌或者打碟或者進入呢個電子音樂世界。 O K， 咁所以即係佢係一個好重要嘅地點嚟嘅，即係繼到 warehouse 啊，到 warehouse 不過令到即係可能冠上咗呢個名字咁。係，咁所以就係同埋 Ron Hardy 有一樣唔同，就係佢好 welcome 一啲叫做 bedroom producer， 佢自己屋企整咗一隻碟，佢想播，咁都係好似大家攞翻之前嘅幾講喺電台，佢哋即係叫商業世界啦，你要可以喺嗰度播到歌，其實唔容易噶嘛。咁、 okay, 但喺地下世界 underground 裏面 club 咧 ，DJ 就係另外一個指標，或者佢係一個有 authority 嘅人啦。咁所以一啲 bedroom producer 做一啲歌，佢想揾人播，好似即係你理解香港有啲 indie artist， 佢都係自己做歌想揾人播。咁而 Ron Hardy 就係一個喺 club 裏面非常之樂於去。播一啲新歌俾人聽嘅 DJ， 咁、 okay. 所以有啲人喺屋企整完，我就會攞隻碟去間 club 度俾 Ron Hardy， 希望佢會播啦。 係， 咁而 Frankie Knuckles 佢就已經唔係，因為要上咗某一個神台位置咁、 okay. 樣，咁所以 Ron Hardy 咧就係一個咁樣嘅人物啦。 咦？但我想問一下啦，即係好多時候有啲 bedroom producer 自己整好嘅歌就俾佢播啦，咁但係係咪即係都一定係啱佢播，或者就係一定係符合咗頭先我哋所講呢一個 house 嘅一個音樂嘅類型嘅咧？ 佢哋都以我所知，即係 house 係主要，但其實佢哋都會侵好多唔同嘅嘢落去 ，sample 咗好多其他類型，可能會抽我亂啱，可能佢真係有啲 jazz 好中意，佢可以有權對落去嘅咁，即係可以好闊嘅咁。咁所以大家就會俾啲歌佢去聽啦。 OK， 咁呢個就 Ron Hardy 呢個人咯，我覺得好值得講嘅，即係除咗 Frankie Knuckles 之外，係咁跟住點樣去到即係 acid house 嘅出現咧？首先有一样嘢非常之重要，就是一路讲电子音乐就是器材的出现，其实会影响到音乐的推进啦。 系啊， 而我哋会讲之前有一些合成器，即系MOOC 嗰啲咁样，亦都会有讲到808鼓机啦。咁跟住其實 Roland 呢個牌子嚟自日本咧，其實後屘咧1981年出咗一部機咧，叫 TB303 嘅合成器。 TB303 係啦 ，OK 係啦。咁呢部機係咩咧？佢就係模擬嗰啲叫低音吉他嘅聲。咁、但係咧又係啦，即係嗰啲機咧，通常喺主流市場咧，啲人唔識用或者賣唔到咧，咁就冇乜 market 啦。咁所以佢1981年開始賣，其實賣咗3年啦，1984年就停咗產嘅啦。 OK。 咁但系咁边啲人会攞嚟玩呢，就系呢啲 backroom producer 平平地咧喺个二手市场嗰度 执咗翻嚟， 系啦，喺二手市场执咗啲机翻嚟之后就自己玩啦。咁可以听下究竟即系呢个亦都代表住 Asset House 喺呢个 TB 303嘅低音吉他合成器里面咧执出嚟嘅声系点样样咧？ Okay. 就系呢啲声，呢就叫 Asset 啦，即系啲人后屘形容嘅一种感觉，佢压缩咗啲声，其实佢系低音吉他，但系佢执扭嗰啲掣咧。嗰啲好似雀仔叫又点样样咁， 所谓嘅酸性就 系啦，即 系 个酸性就系呢种声俾到人感觉系咁样样。 嗯， 咁所以就开始有人去整呢啲，即系攞部机去试下砌啲 track 啦。 系， 咁有一队咧就叫做 Future 嘅队伍啦，就系喺即系芝加哥嗰阵时。 O、okay. K，Future 就 P H， 佢攞 P H， 佢唔攞 F 字头。 哦， 系啦，咁有几个朋友一齐，咁佢哋嗰时就系啦，听个 Ron Hardy 打碟，买咗部呢部机翻去，然后开始捽下捽下捽，就整咗第一首歌出嚟，叫做 In My Mind 嘅嗰阵时，就拎去间 club 俾 Ron Hardy 话啊，你睇下佢会唔会中意啦咁。后屘等咗好耐之后咧，就听到 Ron Hardy 咧就去播呢只歌啦。佢初头以为佢唔中意噶。 OK。 但如果佢一中意，即系代表一个肯定咁咯，好似咁呢一首歌，佢话当初喺间 club 里边播嘅时候咧，呢首 In My Mind 啦嗰阵时，啲人系即刻走唔跳舞嘅。因为呢只歌太新颖啦，因为 Future 呢班人就系佢哋攞咗嗰个合成器，好想做一啲未听过嘅声、 嗯。 但系 Ron Hardy 咧嗰一晚咧 keep 住播到去第三、第四次，去到凌晨四点，啲人就终于开始跳舞 了。Okay. 而呢一首歌本身叫 In My Mind 啦，后屘咧啲人改名咧叫佢做 Asset Tracks。点解咧？因为呢一首就被誉为第一首 Asset House 嘅歌啦，就系 Future 呢一几位朋友去做，我哋听下呢首歌系点样。 好。 呢首嚟自 Future 嘅 Asset Tracks 咧，咁啱啱听咗其实分零钟嘅啫。 我又终于明白点解你会话啲人最初接受唔到热酒，因为同之前我哋听落嘅一啲 House 嘅作品，或者再数落去以前 Disco 嘅作品系好唔同嘅风格。 喺电台你就咁听啦，或者你好清醒嘅状态之下听呢只歌咧，你会觉得我已经做咗个 edit。而家你啱啱听个分零钟啊，呢一只歌当初出嘅时候咧，12分钟啊可以话。 哇！ 咁因为佢真系，因为佢 Asset House 其中一样就系佢冇，我哋有时听啲歌咧有个 build up 啦，跟住有个drop 啦，有啲 release 佢冇噶，佢即系一路 loop 住，好似进入咗个空间咁咯。 OK， 咁呢只歌就1985年当初喺 club 度出现嘅、嗯，后屘太受欢迎，1987年就直接落咗 single，、 okay. 真系推出啦。咁所以第一呢、這个被誉为第一首 Asset House 嘅歌，其实1985年出现咗啦。咁、 嗯、 跟住开始咁，大家就可以会做呢啲声啊，去玩啊，咁样成啦。咁但系跟住个故事发展就呢个80年代尾就开始有 Asset House 啦。咁但系 Chicago House 即系头先一路所有嘅古仔你听紧都系喺芝加哥度发生嘅。 系啊系啊。 其实去到1991年，即系90年代头咧，其实芝加哥嘅 House 咧系有少少叫做停滞咗落嚟嘅。 嗯。 因为头先讲嘅 Ron Hardy 喺91年咧就过咗身啦。 OK。 而 Frankie Knuckles 亦都佢离开咗芝加哥去咗第二啲地方玩。 OK。 而 local 一啲可能玩 House 嘅人亦都俾人邀请咗去欧洲啲地方嗰度演出啊、嗯、做歌啊，喺嗰度搵。所以其实发源地嗰度冇咗人去接棒嘅，其实 明白。 咁但系 Acid House 你以为或者 House 已经咁跟住点样呢， 没落呢就。 Acid House 最有趣嘅故事就係佢喺芝加哥嗰度起源啦，亦都係。跟住呢种音乐呢俾人带咗去呢西班牙先嘅。西班牙有一个地方呢、哦、即係叫做度假或者你去 club 或者点样嘅圣地叫 Ibiza 啦。大家一定会有机会听过会见过呢个字㗎啦。 Ibiza。 Ibiza。 Ibiza。Ibiza。我睇 Batman 学㗎。 Ibiza。 Ibiza。 就係嗰陣时去咗西班牙呢个 Ibiza 呢个地方、其实而家都会 keep 住有好多嘅 club 嗰度而家就好劲啦。当时都比较新嘅。咁就有 DJ 带咗过去。一个 DJ 叫、Trevor Fong。即係佢唔係香港人嚟嘅，但佢叫朱一峰。 係咯，我就想問，咦，佢姓馮㗎？係 啦，佢就帶咗好多唔同嘅音樂去，包括 S House 去咗 Ibiza。咁佢喺嗰度咧，咁就打啲把聲，咁就喺一啲 club 嗰度玩啦。咁其實嗰度亦都喺 Ibiza 亦都成立咗一個屬於自己一個 genre 嘅音樂，呢、這個可以之後講嘅。係、okay. 啦。咁佢哋嗰種 genre 就用翻佢哋嗰度嘅名去做，喺嗰度玩嘅歌好超，好度假嘅，就會係叫一種一種音樂類型。 就再係 Acid House 嘅進階，或者可能都係發展落去啦。 佢哋會叫Billy Eric 咁樣、因為 Billy Eric 就係佢哋個群島個大名咁。 OK， 所以嗰個地方就係咁啦。 爭啲以為人名 之後會可以講。咁、okay. 就係將啲音樂帶咗 Ibiza 之後咧，咁嗰度啲 club 啊啲 DJ 咧就開始玩啦。 OK。咁但係之後係咪就失傳咗咧？喺呢個美國嘅當地， 由美國而家啱啱嗰個故事就傳咗去歐洲，即係西班牙啦。咁、跟住點樣西班牙再去發展咧？佢後屘咧就去咗英國。英國咧就 S House 可以話係真係癲咗咁樣嘅發展啦。 因為好多人中意， 就是因為有四個英國人都是 DJ 嚟嘅，都出名。譬如一個叫做Paul Oakenfold 啦，咁都而家都仲有出歌，即大家都會識。就是、有四個英國仔，廿零歲，有人生日就去 Ibiza 嗰度玩，跟住就喺個 club 度聽完嗰啲歌，覺得好正，就包括 S House、 啊。Okay、 於是乎翻翻英國嘅時候，就覺得我想喺英國呢度 做呢啲嘢， 延續。於是乎佢就喺英國開一啲 club 啦，譬如有 Zoom 啊、Future 啊呢啲都好出名。classic 嘅 club 咧，就將 S House 就係咁樣樣 發揚光大， 就去到英國啦。咁、跟住就影響到嗰邊啲人，啲人就開始繼續咁樣去做嗰啲歌啦。 OK， 即係當時可能喺 Manchester 都有機會有嘅，但係叫做 underground 啦，都係。咁但係啱啱講嗰四個人咧，佢哋喺倫敦嗰邊搞，因為始終你倫敦同 Manchester 都係南北面咧，其實佢哋啲音樂都會有唔同風格噶嘛。係啦，咁所以當初喺倫敦玩啲 house 咧，都有人帶過去嘅。但係因為跟翻歷史之前都講 house 俾人感覺就係一啲叫同志。嘅音樂，因為 The Warehouse 都係一啲 private party 俾一啲同志去玩多，所以英國人就覺得 house 唔係我哋嘅嘢嚟嘅。 OK， 咁但係正正就係 S House 去到，再加上嗰陣時的確係有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就係一啲嘅藥物出現咗，係啦，即係嗰段即係歷史上係咁樣出現，咁亦都出現咗叫 Second Summer of Love。嘅一個咁嘅 movement， Summer of Love， 因為點解叫 Second Summer of Love 咧？即係1988至89年喺英國出現嘅、因為有 Second 即係有 First 啦，係咪？咁 First Summer of Love 係幾時？即係就係60年代嬉皮士喺美國嗰陣時嗰樣嘢，就係佢哋去 criticize 可能政府啊，亦都可能唔係好想接受啲消費主義，即係總之特別年輕一代佢哋有自己思想，可能有啲人投入政治嘅，有啲投入藝術層面就會有好多嘅。咁呢個就係嬉皮士60年代嘅 movement。咁當 S House 去到嘅時候，嗰班年青人受到影響啊，做音樂啊，哔哩吧啦咁樣啦，亦都開始有好多 rave 嘅 culture 咧。 OK， 咁所以啲人就稱呼8889年咧，就叫做 Second Summer of Love， 就喺英國嗰度就好勁啦， 就係第二股嘅風潮啦。 係啊，第二股風潮啦。咁同埋亦都有一個黃色笑哈哈，你有時你會見到呢一、這個就係好標誌性，就係、因為其中一間 club 叫 Zoom 咧，佢哋搞啲 S House 嘅 event， 佢將宣傳單張就會擺黃色笑哈哈個 logo。 大家唔好誤會係去按嗰 唔係嗰啲。是好似 emoji 嗰个咁样嘅， 好似嗰个笑哈哈嗰个 icon 咁样。 咁所以你有时会揾关于 Acid House 就会见到呢个 logo， 就系因为嗰阵时佢哋去 promote 呢种音乐啊，嗰啲 event 就会用到呢一个嘅 logo，黄色笑哈哈。咁就系呢个 Second Summer of Love， 就系呢个 movement 就喺英国嗰边。咁喺嗰边咧就发到好劲啦。就所以个故事线就会由芝加哥。去到 Ibiza， 咁咧仲有其他地方就主 Ibiza， 然後就由幾個人帶咗去英國，咁所以嗰邊一路發揚光大之後咧，就令到嗰啲歌咧係直情可以上到流行榜， 哦、 真係變咗主流。你一聽呢個都係 S House， 你就會 feel 到好唔同啊！呢只歌，呢只咧嚟自一隊叫 S Express， 叫做 Theme from S Express， 一出就上咗咧英國單曲榜咧連續兩個禮拜冠軍，就將 S House 帶咗去。主流，你一听你就听到嘅系嗰啲303嘅声，但系咧个质地系 pop 好多嘅。 听有呢一首啦，就系、是、Acid House， 即系叫做比较主流啲嘅成功嘅作品啦。Acid Express 嘅 Theme from Acid Express 啊，咁啊，即系去到九十年代中之后 ，Acid House 慢慢英国嗰边就演变咗好多后续嘅 genre， 即系有机会再同大家讲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3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305宗直接经核酸检测阳性，和432宗经快测情报再经核酸检测确定的阳性个案。新个案中有104宗由外地输入。学校情报阳性个案有275宗，来自193间学校，涉及216个学生和59个教职员。有四间学校爆发感染群组，另外酒吧群组继续有新感染个案。政府公布第二阶段消费券计划详情，新增容许不属于新来港人士，但有条件成为永久居民的香港居民，可合资格领取消费券。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经过审慎考虑之后，决定优化计划，在合理可控的情况下，扩大受惠市民范围。在新條件下，透過不同計劃來港的專才或企業家，來港升學人士可獲發半額消費券。他又說，社會有意見提出，已經移民的市民不應獲派發消費券。政府會考慮市民在2019年6月18日至昨日期間，是否在沒有特定原因下長期離開香港。如果到海外留學，或者由公司派駐外地工作的市民，可作為合理原因合資格領取消費券，否則會被視為不合資格人士。正在印尼的港隊羽毛球代表謝影雪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無法出戰今個星期的印尼公開賽，將會同混雙拍檔鄧俊文退賽。謝影雪在社交專頁表示，當地酒店的衛生不理想，頭幾日教練同隊友出現發燒同肚屙，自己在八強比賽之後亦都開始喉嚨痛、肌肉酸痛同肚痛，在幾日休息同埋食藥之後依然持續低燒同咳，到第三日快測嘅時候發現確診。天氣方面，預測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日驟雨增多同埋有狂風雷暴，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幾日有驟雨同狂風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仍然都比较繁忙，车龙嘅大消散，断断续续龙尾去到近南边围回旋处。而喺将军澳工业村嘅进日街，因为较早前嘅意外，而家介乎骏宏街至到骏昌街嘅一段进日街来回方向全线仍然系封闭，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近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出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近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私隧慢车的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近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就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的龙尾就去到近圣若瑟英文中学。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和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水务署推出了水质监测优化计划，借以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六种金属，还有细菌和鱼露。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我们每日经历着时间流逝的过程，面对着慢慢失去的回忆，庆幸还有永远流传的音符，让过去了的可以重新涌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我是郑子诚，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下，香港人在逆境中迎难而上，庆幸有热心人伸出援手支援有需要的人。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疫情下的暖流，今集嘉宾深水埗明哥陈卓明，分享他的爱心理念以及在疫情间为有需要人士带来什么帮助。 今晚七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国剧夜场，廖凡、陈飞宇领衔主演悬疑冒险剧《淘金》。 四木场金矿发生爆炸，武建超、老旦等人多年存下的金沙被洗劫一空。宝金为了寻找走私沙金后失踪的哥哥，结伴武建超队伍前往另一矿场姊妹岭，但是各人在大雾中的森林失散。 国剧夜场《淘金》，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追啊！ 上半小时咧就听过音乐桑拿入边介绍咗呢个 Acid House 啊，亦都系喺呢一个美国同埋欧洲方面咧八十年代中后期好大热嘅一个电子音乐嘅形式。喺呢半小时品神 Monday Blues 入边同步同大家睇下，到底当时喺香港嘅电子音乐发展成点咧？ 做某一角欣赏舞蹈，拍龙拍掌只是空想，若是这出舞给他看尽，他是上身芭蕾舞蹈，但是这一切都经已很远，望着舞台，望着布景，流亡无影梦死，曾飞过惊有迷在旅途，全为了追求昨日狂烈梦想， 影，埋藏往昔梦想，他双眼充满着仰慕叹息，曾避过惊涛，又迷在旅途，全为了追求昨日狂烈梦想。 一首带嚟有 Fundamental 1988年推出佢哋首张嘅大碟啊，而当中亦都收录咗一张非常之出名嘅歌曲，就系呢一首《流亡无影》啊。咁啊，亦都会听到咧，当时好多嘅电子音乐咧，同呢个摇滚系会扯上关系嘅。但同時間亦都有一啲組合會係以電子嘅樂器作為歌曲嘅骨幹，例如跟住落嚟呢一首，佢哋叫做 Cocos。 听我有 Cocos 嘅熱刺的心窝。其实当时嘅电子音乐发展好有趣嘅，好多时候都唔系纯正嘅电子音乐，而系一啲以电子乐器为骨干嘅流行广东歌。咁同时间亦都会有一啲嘅组合啦，好喜欢玩一啲 Eurobeat 嘅，例如跟住落嚟呢一对嘅组合，佢哋叫做风云。由郑敬基同埋陈少伟组成嘅乐队啊，风云啊，咁啊，1987年带嚟有呢首大热嘅作品《Anita》。当时嘅大碟监制非常之厉害，系非常之知名嘅一位，叫做 David Richard Campbell。咁啊，接住落嚟呢一首咧，系去到80年代嘅差不多末期。由两个人组成，包括黄慧妮同埋方雪良，风之 group。 风之 group 的这首作品《爱琴海之风之谷》，其实他们还有一首再出名一点的作品叫做《迷情少女心》的，不过为了配合今天这个的 playlist， 所以刚才选了来这一首的作品。而最后一首了，相信很多人都会估到，包括波城，有来自 Raiders 的作品，也都是结束今天的 Bunsen Monday Blues，有这一首的传说。 宁愿化蝶飞出苦痛，我也。 我叫天抢地，谁过问？重合剑差手宝破镜，只有寄情戏曲与文字。盟誓永守，地老天荒，以身盼待，早已变成绝世传奇事。 1987年 Raiders 的作品《传说》，对于一些可能年轻的听众来讲比较熟悉，可能是在这个知名《旧春娇》当中出现的一首插曲。结束今天《奔神 Monday Blues》，听日同样时间5至7骚动音乐再见，拜拜。